彩，燃烧在沸腾的舞台，那是你坚信不改的未来。沉睡的梦魇会醒来，冥冥中注定的安排，那曾经丢失的梦从不曾离开。 Never be afraid， 有什么好怕，彼岸的灯塔冲破障碍到达，微光在闪烁，黑夜被划破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，永不要停留。 Across the Pacific heading for the shine， 你将会习惯和恐惧为战，得到勇敢。翱翔在冰冷的深海，燃烧在沸腾的舞台，那是你坚信不改的未来。沉睡的梦魇会醒来，冥冥中注定的安排，那曾经丢失的梦从不曾离开。 Never be afraid， 有什么好怕，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Lochin Remix. 您现在收听到的音乐来自钱江体乐儿动音乐工厂，主打 DJ DJ 罗青为您精心制作，祝您收听愉快。